真我自己啊，即係作為一個傳媒人啦、啊，我有份做添啦新聞，即係財經啦，雖然唔係即係叫做嗰啲時事咁樣啦，或者民生咁樣，即係我都想好想 update 資訊，但我睇得耐咧。我唔得啊，我都 panic 嘅， 系， 因为你依家加上即系譬如国际上又有啲事情发生咧、 嗯， 你个人好似几样嘢会捞埋一齐啊，疫情啦、啊，啊香港又打仗，外边又打仗，跟住美联储又加息，啊个市又喐嚟喐去，我都好 紧张， 好紧张，好紧张，即系你睇得多，你睇嗰啲数字咧就嚟贴近恒指噶啦， 嗯、 即系佢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咁所以。我意思是你睇一早一晚睇你 OK， 你 update 翻个人嘅，你乜都唔知讲唔过去，但你全程咁样睇咧，你心理你个大心脏你负唔负荷到先？你先问问自己，如果负荷唔到咧，麻烦你宁愿睇翻啲雪柜冷笑话啊嗰啲，即意思是你轻松翻先个人。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今日咧继续啊，请嚟啊，我哋嘅港台电视31啦，湾区传媒体嘅主持人咧，瑞奕文啦，咁啊，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营商之道啊。嗱，佢就唔系营商，反而咧带咗个朋友咧，讲下喺湾区入边咧做生意，穷则变，变则通啊吓。Yvonne， 我上个礼拜咧已经啊，即系叫做跨海口叫你邀请个朋友啊，帮帮手啦。咁啊，即系我哋湾区传媒体嘅主持人系其中一位瑞奕文啦。Yvonne， 早晨。 早晨，早晨，系啊，其实我哋牙齿就当钻石噶、 啊。 上个星期 金价连续七年高位啊，金好啲啊，近排。 好笑，好笑。牙齿当金仔吓。 好。 因为咧，上个星期同你哋倾完偈，同阿 O 倾完偈咧，我就即刻 contact 翻我嘅好姊妹，因为喺抗疫期间咧，我哋真系电话沟通，基本上有啲系精神支柱咁样样嘅。咁、所以即系我会陆续将佢哋一啲故事点滴同大家分享。咁今日呢一位咧，佢就。都幾得意嘅，佢既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啦，即係有份正職啦。咁但係同時咧，亦都係會佢好靈敏嘅，佢嗰啲 sense 好靈敏嘅，佢會經常開一下一啲小網店啊，係啲朋友仔又多啊，又中意去一下啲咖啡啊、咖啡店啊。咁大家摸住咖啡杯咧，就可以傾好多嘢。即係呢啲嘅朋友仔咧，反而佢係嗰個機會會多啲嘅。咁當然。佢試得多自然失敗亦都多嘅，咁所以大家可能一陣即係聽佢嘅聲音，你以為啊佢好爽朗，一定係即係永遠都所向披靡嘅，其實唔係嘅。我覺得佢都係好多人嘅一種代表，就係真係越戰越勇。 好似啊香港現時嘅情況啦，即係逆境唔緊要嘅，逆境自強啊最緊要。睇下當中阿Yvonne啦帶嚟呢一位嘅朋友仔咧，可能會俾到啲信息我哋相對鼓舞一啲嘅，啊捱過就 OK 噶啦咁樣。 湾区生活小百科 ，Hello Selina。 Hello， 余安 你好啊。 是啊，有机会在阿欧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即是你应该是年几两年前呢在广州，即是自己隔离宅在屋企，我们叫做宅是这个家宅的宅，即是自己在屋企过了几长时间。 我最长的时间有成个月没出门口啊。 哇，咁乖啊你。咁喂，嗰一个月你自己印象最深是怎样过来的呢？即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是咁嘅，因为我打疫苗呢我反应比较大，咁我打完第一针呢我反应就超级大，就为咗锡命呢我就自动自觉咁样留喺屋企囉。咁呢个几月时间其实都眨下眼就过㗎喇，我都未试过同自己放一个咁长嘅假。 我知道呢，即係起码以广州为例啦，即係过去嗰两三年呢就係、是、衍生咗一种叫做网上嘅疫情嘅生意圈，即係或者唔一定叫生意咁咩啦，但係佢真係会有产出一啲嘅收益嘅，好似你所讲嘅做啲咩 cupcake 啊。 我哋简单啲嚟讲就係、是、社区营销嘅 係啊，有啲就會幫我哋揾口罩啦。即係其實我係講緊我自己嘅，我就幫我啲隔離鄰舍去揾口罩，因為當時大家都買唔到口罩。咁又好得意咧，即係其實廣州都區域都幾大噶嘛。咁我係住海珠呢一邊嘅，跟住咧有個女仔咧係住天河嘅。咁我哋咧就大家諗緊點辦啊？當時啲口罩咁緊缺，我哋又即係覺得我哋去買嗰啲炒貨嘅話，係咪都唔保障啊？想揾啲有保障嘅。結果嗰個女仔咧，佢揾到深圳嘅有一個朋友咧，本身係有呢一啲嘅即係做開醫藥嘅，可以有口罩呢個供應商嘅，咁然後佢去嗰度攞咗兩箱貨，佢仲要好似佢喺廣州開部車去到深圳，三更半夜凌晨兩三點鐘喺人哋嘅屋企嗰度，終於等到人哋收工落咗班翻到嚟，攞咗兩箱口罩，嗰日仲要係天寒地凍嘅，咁攞完之後再漏夜。揸車翻翻嚟廣州，然之後再分別你要一盒，佢要兩盒，佢要十個，佢要二十個，因為其實好緊缺啦，都唔可以話一次過攞太多，咁就再通過快遞嘅方式咧，就發到俾大家啲朋友嘅手上。咁呢一啲係以前係唔會有嘅一種凝聚力咧，變咗喺呢個時間就會大家有種。共鳴啊，或者係互相扶持嘅感覺，就令到大家都幾暖嘅。 喂，我聽講咧，即係呢個故仔你同我講過嘅，就係話你哋其實都會冇計較到錢嘅問題，即係只需要都會同對方講就話，你自己都要注意安全係咪？咁而且咧就會同佢講，我要加翻啲錢俾你啊，因為你即係第一個風險啦，第二即係交通又會有成本啊等等。咁其實大家咧就係好守望相助嘅嗰種嘢，我覺得係即係好珍貴。而家你哋應該都係好 friend 啦，係咪啊？ 即係大家會有乜嘢都會互相關照一下咯，即係都會時不時大家問一下喂你排點啊？因為佢本身係做美容院嘅一個小老闆娘嚟嘅，咁因為疫情佢個美容院亦都關咗啦，咁所以其實大家係一個同舟共濟嘅過程啦。佢面對緊嘅嘢，我亦都面對緊，咁對於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嚟講咧，就～即係呢一啲嘅無形嘅扶持係會俾到力量對方咯。 係啦，咁啊，小女人仔嚇，呢個 lady 咧就講緊呢個疫情期間，大家都被即係困喺屋企啦。咁當然呢個係需要做嘅，因為你成個社會咧，你始終真係要 shut down 一段時間咧，那個病毒咧先至會清走嘅。咁但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唔知啊 ，Selina， 你又會唔會覺得男性同女性喺呢個疫情期間嘅呢種自我隔離啊，會有少嘅唔一樣咧嚇？即係我哋大家都係過來人啦，咁但係我就刻意要分。男性和女性会有啲唔同嘅感受。 其实女性，我觉得如果系要咁讲嘅话，女性会多咗好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因为平时我哋都又要做嘢啊，又要生活啦、啊，咁其实要平衡系好唔容易噶嘛。咁而家呢个时间系一定你要关注翻自身嘅生活啦、啊，咁你会多咗好多嘅想法，譬如我疫情期间我都会插花，我都会即系要尽量去做一啲令到自己身心会真系愉悦嘅事情喺生活嘅点滴入边啦，执下屋啊，其实呢啲对于自己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事情。咁如果话男性方面嘅话，我见到我身边嘅男性咧，佢哋喺疫情隔离嘅时候，其实佢哋都会做一個身心的調整咯，咁佢我身邊的人就比較大細路啲咯，佢哋中意打下機啊，跟住睇一啲嘅多啲嘅時事啊，即係男性會難調整啲嘅，因為佢哋都係比較外向型嘅依一種嘅以外為主嘅身份吧， 嗰種天性，我覺得你講嘅就係男性嘅嗰種天性咧，就係動起身，即係喐起身嘅，係咪啊？咁我哋 無論點都好啦，我插一句先啦，即係無論點都好啦，男性又好，女性又好啦，其實喺呢一個疫情嘅一個大環境下邊， 我認為咧最緊要係識得去做身心嘅調節咯。如果係話一味去焦慮，哎呀點辦啊？我又要供屋，又要供樓，又要供車，又要養細路，所有嘅呢啲其實都係生活嘅壓力，係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無論係邊一個地域嘅人，我哋都會共同去面對。但係你點樣去調整到自己嘅身心去盡量等自己每一日都有开心的时候，咁喺疫情总会过去噶嘛，咁喺过咗去嘅时候，你又会更加有干劲咯。 嗱，我相信我同阿 Selina 倾嘅嘢咧，唔单止阿 O 啦，或者吓香港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好想了解一下湾区内地城市嘅朋友咧，系点样度过呢个疫情吓喺屋企嘅呢段时光嘅。咁啊，我哋又暂时又交翻俾阿 O 咧吓，咁睇下佢仲有啲乜嘢想了解，我哋下一期再同 Selina 倾过，好唔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Evona、Selina 嘅故事咧，真系都有啲启发性。嗱，当然我唔系从商啦，咁但系喺商业嘅世界，其实要谂嘅嘢、要考量嘅嘢，或者面对世界嘅变化，其实真系要好 sensitive 啊，敏感度好高咁样啦。 冇错，同埋心态好重要咯，因为啱啱我哋两个女人仔咧，就即系讲唔停啊。 唔系，我哋三八妇女节之后咧，我哋尊重女性嘅啊，最紧要系。多元共融，我成日都话噶，即系大家平等。咩叫平等呢？最好情人节我都有啲花收下，我都中意戴钻石戒指噶，系咪先？ 哎呀，真系啊，得，你放心，所有听众都 听到噶啦， 讲 笑讲笑讲笑， 系啊，因为 Selina 咧，即系因为时间关系，今日就即系分享一 part 仔先啦。因为其实我都有同佢讲翻咧，就话唔单止佢啦，可能佢身边有类似嘅朋友仔，男仔好女仔好咧，都有好多嘅故事嘅，咁所以我都。如果大家唔嫌弃，我觉得我仲可以约阿 Selina 再倾下佢啲故仔。 唔好咁讲啦，咁啊，即系如果有机会，咁啊，可能不久嘅将来再请阿 Selina 或者你其他有啲男闺蜜嘅，冇理由只得女闺蜜。 哎呀，咁我未暴露我啲男闺蜜俾你知。 哦，唔紧要嘅，可能我哋惺惺相惜，仲约埋一齐打波咧。喂，广州咧打波嘅文化咧好有趣啊，同香港好唔同啊。有机会我哋又可以切磋下，分享下。 哇，咁犀利，好，我帮你哋执波啊。 唔好咁讲，喂，唔该晒怡芳今日，多谢你。 好，大家保重，拜拜。 拜拜。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由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马查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谣言像怪蚊满天飞，在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 彻查，来源命门斗丢假斗虚假，被无缺攻下，但我够潇洒，每招架万箭穿心发马，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怕，说真话却口哑，谁又怕谁斗丢假斗虚假，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疫苗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话：，而家本港新冠病毒确诊数字每日仍然有两三万，疫情应该未受到控制。刘泽星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嘅时候话：，而家每日确诊人数相比第四波仍然多百倍，系好高嘅数字。社区亦都好多隐形带病毒人士。他认为而家疫苗接种并唔足够，3000多名死者中超过七成人未打过新冠疫苗，希望社会唔好再对疫苗有误解。又话疫苗不良反应少见，相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险低很多。刘泽星说，在他工作的玛丽医院每日都接收很多长者病人，见到部分人情况慢慢变差甚至离世。他形容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每人每日都已经付出能够付出的能力和精力，部分医护受感染亦都令到人手减少，形容是做到踢晒脚。公务员事务局发出指引，作为密切接触者的政府雇员完成隔离之后可以恢复翻工，无需等待同住家人康复或者完成检疫。指引又定明，在第五波疫情下，政府雇员如果完成隔离并康复之后，即使再次检测到之后的结果是阳性，也都无需再次隔离。部门首长可以按个别情况作出适当工作安排。政府说，今波疫情开始至今个月10号共有大约28,600名政府雇员感染新冠病毒，当中超过8,000人已经复工，其他雇员会按卫生署的指引在康复或者完成隔离之后返回工作岗位。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将会同七国集团一起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即是取消同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美国亦都会对俄罗斯的海鲜制品、酒精和钻石实施禁令，以进一步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声明又说，拜登将禁止美国投资俄罗斯能源以外的领域。七国集团将会采取行动，阻止俄罗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资金。拜登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但他重申美国不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说北约和俄罗斯正面冲突意味第三次世界大战。取消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需要获国会同意，但民主共和两党人都已经表示支持，预料不会遇到重大阻力。印度向巴基斯坦误射一枚的导弹，巴基斯坦传召印度临时代办抗议。印度国防部说，星期三在例行维护过程中因为技术故障导致导弹意外发射落在巴基斯坦一个地区，事件令人深感遗憾，好彩没有造成伤亡，政府严肃对待并下令展开高级别调查。巴基斯坦官员说，导弹冇携带弹头，落在距离首都伊斯兰堡大约500公里一个东部城市附近。当局召见印度驻巴临时代办，对导弹侵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说事件可能危及客运航班和平民生命。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顾问批评，印度未有立即通知巴方是高度不负责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沙田博泉街有渠务工程，咁现时博泉街近住水泉澳食水配水库咧，一段都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交通都系正常。咁除咗路面情况咧，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有爱村爱智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为了加快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香港沙厂社区疫苗接种中心3月7日开始投入服务，专为3至17岁和60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科兴疫苗。 接种中心设于长沙环道800号香港沙厂工业大厦第1及2期地下，每日上午8时至晚上8时运作，除接受网上预约之外，亦都会派发即日筹。 这个是继香港中央图书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之后，第二个专为儿童、青少年和长者服务的中心，每日可接种超过2000剂疫苗。 当前疫情非常严峻，所有符合接种年龄的市民，特别是长者和儿童，应该尽快接种疫苗保护自己。 打齐针，护老幼。 而家由朝到晚都要戴住个口罩，有时个口罩咧真系成阵味咁样噶，唔知滴啲精油落去个口罩度又得唔得嘅咧？ 我自己就唔建议大家咧将一啲纯香薰精油直接滴落去口罩上面噶，因为咧啲精油咧佢有机会破坏咗口罩嘅某一啲嘅组织，咁就会减低咗佢嗰个过滤嘅能力。 想要继续学嘢，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用音乐帮大家踢走抗疫疲劳。 帮助家中同心抗疫。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浩，收听日语作品，为大家注入更多正能量。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冇难关系过唔到嘅。 Kitty 做乜垂头丧气啊？ 思芬最近有啲嘢唔系咁顺意啊。 哇，做乜嘢收到个短信40000咁厚啊？ 我老公发个短信过嚟氹我，睇到佢写嘅嘢，我即刻开心晒咯。 周末有情人话你知， 屋企人嘅关怀真系好紧要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周公，等我摆翻啲护眼罩入柜先。 咪住，你就咁摆翻落去就算噶啦。 有问题咩？ 你唔使将佢哋冲洗干净再吹干咩？ 吓！ 你咁嘅反应，都知你连咧定期保养都冇做啦。你唔熟嘅话，不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话你知点样正确使用护眼用具。 香港虽然唔系好大，但系都可以荡失路噶。 死啦！就嚟够钟咯，啊，点解揾极都揾唔到喺边噶？唔通我出错咗车站？哎呀，应该向左定向右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泳饰演嘅 Christy 最后去唔去到佢嘅目的地，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目标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 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最近今个月头呢，我哋个电话卡嘅实名登记呢就正式开始咗㗎喇喎。 係喎、哦、我冇呢啲烦恼㗎，因为我真係得一个 number 㗎啫。同埋呢，我有啲前辈同我讲呢，有啲嘢呢我哋做呢个圈呢尽量唔好变呀。 係。喂，你依個電話 number 用咗幾多年啊？ 我一出道就用喎、 哦。 我已經有廿年咯，有廿年啦。 有廿年、這個，咦？我應該都有差唔多，我諗多過廿年啦。我由其實我依個電話號碼應該係由小學四年級到而家。 係啊， 我讀緊小學四年級到而家。 我中意呢個電話號碼咧，易記得嚟咧，同埋臨尾嗰兩個字啊。放衫，雖然我才子 O 唔係嗰啲六八八啊、九九八八啊嗰啲，即係因為唔死啊。 哦， 其实我觉得咧，人生咧，五同埋唔死咧，已经好好啦。因为你能够唔死，好多嘢未死得，未死住。 我由我出世嗰日咧，就面对住唔死呢个话题噶啦。 系咪啊？ 系啦， 因为你本身个生日 就系唔死啦。 系啦，几得意，几得意啊！咁啊，即系呢啲我哋取其谐音啫，即系叫做。希望禮拜六早上，雖然大家叫疫情嚴重，即係愁眉苦臉，都希望放鬆下啦，輕鬆下。我覺得人真係要揾啲樂子嘅，即係如果你覺得聽收音機係有正能量嘅，咁你多聽收音機啦。你睇劇係有正能量嘅，你睇劇啦咁樣。因為我自己近排睇多好多喪屍劇啊，因為嗰個喪屍學院啦，咁好多人都話：哇！你個香港現實世界已經好唔好啦，你仲睇呢啲？其实呢，你睇嗰啲丧尸剧往往都有曙光的。我未见过丧尸剧最后个主角系要死咯。就算系死都系一种牺牲嘅爱咯。即系牺牲嘅爱你会感受到，同埋主角有主角光环㗎嘛。 我諗又咁啊，其实我见近年呢灾难片系多咗好多。其实我都觉得有阵时可能未必系话想俾一个咁嘅信息大家。但系可能亦都系话俾大家知需要有危机感。 系啊，呢、這个都系重要啊。讲返 PC 嗰个实名制嗰个 number 先。头先一路讲个 number 就系话我冇咁嘅需要，因为我一个电话 number 都用好耐啦。咁又冇嗰啲太空卡啊，冇嗰啲成啊，即系就算内地都系一卡商号。即我都是这个号的这样这个号码。咁之前就因为要申请啲跨境理财嘅一啲户口，咁就要有啲内地嘅电话号。咁你知道譬如微信号啦，咁佢係绑你电话㗎嘛，跟住再绑你银行卡啦咁样。咁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即係可能好多人叻过我都唔无谓班门弄斧。不过即係所以嗰个实名制喺内地其实推行咗好耐㗎啦。即係驚你为非作歹之余仲起码即係大家有证有据啦，意思就系、是。 我其实都经历过㗎呢、這个实名登记嘅问题。 係 因为其实我嗰阵时你好知呢，其实都有六七年以上。上噶啦，即系国内实行咗呢个实名登记。 啊，系啊，系啊，好似系。 咁我啱啱上去做嘢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件事嘅。 哦，做咩啊？ 就咧，我真系唔记得带银包啦，即系我完全唔记得带钱啊，即系一啲人民币上去国内。跟住因为赶住啦，去咗教书，跟住就即刻出发啦。 系。 跟住去到谂住，哎，冇问题啦，唱钱啫嘛，机场应该冇问题嘅。因为但系我应该十一点几先去到机场啦，咁凌晨先去到国内。 系。 发生咗就系兑换店都闩晒。 真系啊！ 你兑换唔到钱， 咁点算啊？ 系啦，咁点算咧？咁我唯有就系第二朝早咧，就去先再去谂住去银行换钱啦。 系， 跟住咧问题就嚟啦。佢话：喂，你要嚟换钱，必须要有一个国内嘅户口。 哦， 系啊，咁冇办法啦，咁去搞啦。 系， 跟住话：喂，咁你开个户口，原来需要一个电话号码。咁 系啊， 系咁我又冇带卡，即系冇带一啲电话卡啦。 咁咪搞好耐咯。 咁所以咧，我又要將個人咧轉移咗去一間電信公司，去出個電話號碼先。 咁點啊？你咪一蚊都冇咁，點樣可以做得到啊？最後是找朋友幫手咯， 係啊係啊，即係同埋佢有啲嘢唔係即刻俾錢嘅， 係係， 咁所以你就先要出咗嗰個電話卡先，同埋佢，我覺得。對我嚟講最有趣的地方咧，就係咧個經驗就係你要首先咧坐咗喺個 counter 度啦，然之後佢會先同你影咗張相，因為我哋係回鄉證啊嘛， 係， 咁佢會攞回鄉證得唔得㗎？跟住佢就搞咗一輪啦。 哦，依家應該冇呢煩惱，係 而家就冇呢個煩惱㗎啦。其實都 因為 suppose 你而家講緊灣區就互聯互通個機制都好明顯嘅， 係， 因為除咗我哋其實澳門啲朋友仔都要用下呢啲 service 㗎嘛。咁即係我哋等於一個澳門嘅朋友仔，即係要開一個卡或者成㗎啫。 我諗分享兩個經驗啦，第一個就係你，我諗一般港人啦，都係會考慮其實一卡兩號係最方便嘅。 係係。 咁如果大家係決定喺香港做咗先咧，其實對大家嚟講係方便啲嘅。 嗯。 咁因為點解會咁講咧？就係第二個方法啦。第二個方法咧就牽涉到咧，就係你喺邊一度開户口咧？即係喺邊一個省份啊？ 嗯， 即係例如你喺深圳開，你喺廣東省嘅深圳開，你喺廣東省廣州開，或者你喺四川開，係完全唔同嘅一個處理。 嗯， 因為牽涉到假設你唔見咗張卡啦， 係 張卡壞咗啦， 係 或者你要轉啦， 嗯， 全部原來係要翻去嗰個省份， 哇， 嗰度去搞嘅喎。 好麻煩， 即係你唔可以喺係啦，因為我嗰次咧喺四川開嘅，我嗰邊，跟住然之後咧，我翻嚟深圳，喂，我諗住取消佢啊，或者點樣咧，係唔得嘅。 哦， 係啦，你要翻去原產地，即係你要翻去 點翻啊？係啦，你四川同埋深圳已經十萬八千里啦， 你唯有就係坐飛機翻過去搞，或者你咁啱 四個半鐘啊，去重慶， 差唔多。系啊，所以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真系要开呢、這个喺国内开一个电话号码咧，系必须要考虑清楚你经常出入嘅地方喺边一度。 系咁啊，香港嘅实名制啦，咁啊推行咗啦，咁啊大家就守法啦吓，咁啊用翻啲合法嘅渠道开翻啲电话卡嚟用啦，咁样咁啊电话卡就好多朋友旧时攞呢啲嚟喂打机同埋上网嘅，但系依家就冇咗呢歌仔唱啦。 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咧，即系小学、中学啦，其实呢啲卡攞嚟做咩咧？ 系啊， 就我啲分钟爆啦，咁我唯有就攞喺呢啲卡嚟。 救命，好似系呢啲都系我哋成长年代会经历嘅嘢啦，咁啊而家怀缅下啦。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逐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炽热之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请你逐次逐次留意吧。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及时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绵甜绵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想跳，又听到了已证实爱恋。逐次留意吧 ，I like being yours。 Studios。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覺得我哋嘅節目咧真係有人聽噶， 係咪？梗有啦，梗有啦。 係啊，我最覺得咧係咩咧？就係、是、我哋講嘅嘢咧，喺未來會實現到 哦，即係有個水晶球，你意思係？ 係啦，我記得我哋喺早幾集啦，分享過一個古蹟遊啦，即係可能係九龍城啊，甚至大澳嘅一啲古蹟啦。誒，估唔到。我哋嘅政府 系 嚟紧准备有呢啲古迹游、啊 啊。我想讲啦，呢、這个都少少讲咗，依家又再赞翻啦，即系各打五十大板啦。即系我平时做节目好少，即系佢嗰个主教山咧，即系之前未为人诟病嘅，即系话哇，你争啲整走咗嗰个仿如罗马浴场嗰个建筑咁样啦。咁、就有啲环团就有啲安排啲 day trip 俾你去去参观啦。咁当然而家疫情嘅缘故，我唔知仲有冇 day trip 吓、啊。自己上網睇翻啦，咁但係好明顯，各大媒體依家都成日會攞個主教山出嚟講嘅。 係啊，係啊， 即係我睇咗幾個媒體都係不斷講緊啊，其實主教山係點點點，跟住水務署嗰、那個嗰啲高級主任又會出嚟啊，其實佢嘅建築點點點。我心諗你嗰陣時唔係錯估咗，爭啲一手就將呢個地方就殺掉啦。咁所以點解話即係要戴翻頭盔？我一開始真係。扮幾棍先咁，但雖然你依家就繼續可以俾人哋去做叫做古蹟遊咁樣， 喂，其實我覺得有兩件事咧，我自己都覺得幾有趣嘅，因為一直以嚟咧講緊古蹟係應該係保育嘅文化啦，即係其實我係點樣喺文化保育裡面噶嘛，咁而家當然最好啦，即係未咁唔好講而家，未來可能會有一個新嘅方向啦，就係、是、文化點樣去同旅遊結合啊嘛，所以有文體旅遊啊等等嘅嘢。喂，但系咧一路以嚟咧，即系我都唔好叫一路嚟啊，都系其实系最呢几年咧， 系 古迹系摆咗入发展局噶。 哦，系喎，系喎，系喎。 系咪有趣？即系古迹如何可以做发展？发展又点系古迹咧？ 其实我见到大馆嗰啲咪成功咯。即系我举一个例子啫，譬如大馆PMQ 原创方中环街市，即系呢家系中环三宝噶嘛。 系啊， 我哋譬如喺中环我晏昼啦喺中环工作嘅时间都多。幾好嘅一啲亮點嚟㗎，即係你話晏晝喺下面石屎森林咁樣做完，哇！睇完個市好緊張，你去大館飲杯咖啡，飲杯咩都好啦，你 relax 下，跟住再作戰過 OK 㗎。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件事就係咁，即係我哋由經濟角度同古蹟去結合咗，跟住而家再將經濟嘅角度放咗喺一個旅遊嘅層次裏面，變成一個產業化發展嘅事情。所以 呢、這個咪就係佢哋成日好想推嗰樣嘢叫做可持續發展咯，即係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啦、係啊，咁啊。嗱，呢啲書包我好少攞出嚟講，因為呢啲都已經係我中大學年代讀嘅一啲議題啦。咁有啲項目係成功嘅，大館我真係不下數十次，我要講係一個活化成功。你想睇到啲舊時啲人哦，那個監獄係點，監獄操場係點啊？嗰、那個叫做警署係點？咁你一目了然睇到曬，你又唔覺得好壓突啊？即係你唔覺得話哇嗰度古蹟呢度即刻飲啤酒嘅？即係你冇咗嗰下，譬如 PMQ 原創方或者一啲工廈活化，南風沙廠啦，我又舉個例子，喂，其實又係喎，即係你唔覺得南風沙廠，好似好商業喎，佢唔係喎，你入到去好似好 art 咁樣嘅喎。 其實我覺得工廈活化個感覺係仲比古蹟嗰個活化咧，好似仲強啲，同埋個社會效益好似仲多啲添。 咁但係即係頭先我哋 focus 譬如古蹟遊咁樣，阿 PC 又講譬如大澳嗰啲啦，咁有好多嚟緊又會出現啦咁樣，我都會想去嘅。即係你話前排疫情冇咁嚴重嘅時候，我都有入咗大澳一轉啦。咁屋企人都話啊，大澳咧。都係好多嘢值得睇噶，好多嘢去除咗好似舊時老掉牙嗰啲睇下叫做中華白海豚，其實依家有水上婚禮啦。咁我之前喺媒體報道都有 第一二對水上婚禮的朋友仔結婚的時候，我哋都好 sweet 嘅，即係撐嗰啲艇仔咁樣做啦。咁跟住問翻，原來佢係大澳嘅原居民嚟嘅。咁之前好似移民咗，跟住 come back， 跟住話都想扎根翻喺大澳，咁同埋都喺自己嘅地方成親咧，都係一個好有感覺啊，好有鄉土情嘅一件事。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睇古蹟咧，真係可以睇到一啲叫做根。即係講緊我哋喺以往啦，以前嘅一啲前人咧，佢哋點樣去發展啦？香港以前嘅變遷係點樣咧？即係揾翻一啲根出嚟， 係 即係例如我哋可能講緊元朗，你知其實好多好多古蹟喺裏面啦，即係大夫第啊等等嘅，其實都存在喺度。咁點樣去睇翻以前啲人嘅生活啊？同埋我記得我曾經去過一個嗰啲古蹟咧， 係 佢裏面有啲。好似關刀嘅物體，跟住你都會諗，喂，究竟以前啲人點樣去攞得起呢一啲嘢嘅咧？我試過攞起嘅，我真係話俾你知，我 堅係重 攞唔起，但係佢最輕嗰啲我攞唔到。 係，咁我可以即係大家感受一下呢啲文化氣息嘅嘢啦。 冇錯， 但當然都要等即係疫情進一步退卻啦。咁大家可能喺 YouTube 嘅片段或者喺其他媒體睇住先啦。係啊，咁啊，同心抗疫啊，留喺屋企啊，聽收音機，睇電視， 做運動， 做運動，加油，俾心機。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筹划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对于这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想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佢有佢忙，各有各行业，但是用紧同一部网页。湾仔海旁，尖东海旁，总归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串埋就是我哋呢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而家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是属于我哋呢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啲嘢而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大帽山顶依旧一样大步。新机场唔再新，但喺呢度多咗一个导购车站，唔再用，但系钟楼仍然喺度。新作风、新人士、新公司、新董事，边个话事我唔懂事，基本上系白字黑字。经过几多谷底，香港仔仍然是香港仔，见过几多风浪，香港人仍然是香港人。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划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 虽然不是这里出生，我来自新加坡，这里的恩怨多多少少见过，那么多的是非来不及解脱，只不过为了看到自己星星闪烁。说什么民主社会，也只不过看你脑子里要什么。我觉得自己受困，我又能教怎么帮你突破？但是说到底，怎么才能知道心里要着什么？想呼吸，莫非是周围的环境，这边的空气要出息？除非你上你的上司向上成立，三二一就喊到没什么公平。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不定只能把你搞得你失去了诚意。但人还在这里，我并没彻底放弃。好朋友在我身边，好心情在我怀里。我知你不断维持镇定，愿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 同热爱这片土地。受划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一句到尾，由自己生与死，也在香港地。 系得呢个地方出世，又要喺呢个地方度死，有人会睇到黄金遍地，呢度系一块福地；有人会睇到唔一样，样样嘢一败涂地；有人会识得处身处地，有人会选择逃避；有人会认为呢个系环境同人嘅问题，呢度嘅文化一潭死水，点会居安思危？七百万只蚂蚁唔容易走埋一齐，向住同一个方向睇，一定会揾到大前提。系同一种人，点解要将人睇低？系同一种人，可以学埋同一种语文，讲第二种语文，表示你系。第二種人 I read the police I read the government 跌得起輸得起揾塊鏡照下自己香港人子叻唔使靠人個個靠自己唔怕攬住一齊死洗白白從頭做起要有定期首先要企硬自己 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受劃起生與死也是 嚟到日本餐厅，我梗系要嗌溏心蛋啦！ 加成十蚊咁贵，等我教你煮好过啦。 煮溏心蛋好难噶，我次次都煮到个蛋黄熟晒啊！ 等我话你知个秘诀啦。 系乜嘢啊？ 就系掌握科学嘅知识啊！ 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主持的 STEM 上创实验室。今个星期会有香港大学化学系讲师袁美恩博士同大家讲下煮食的科学。 咁就 fit 啦，我老公从此应该唔会再嫌弃我煮嘅嘢食噶啦。 好事啊！ 万动作今个星期嘉宾是港万动力的首席导师马荣成先生。 我覺得喺一啲中意漫畫嘅人嚟講嚇，佢今次見到15部作品咧，佢會耳目一新，出嚟嘅嘢咧係有別於市場上所有嘅漫畫。香港漫畫唔係淨係呢啲嘅。 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晝2至4有子龍、夢夢仔、 楊思婷 同你一齊打開二次元之門。